小桥，一场狂风暴雨都已经平息，我的风雨之前更需要你。小桥，让我为你唱出现代人的冷漠，在每个悲伤角落总有人低头。年轻，这是一个为你准备一切的时间，你可以骄傲，你也会苍老，在你沉睡之前默默为你祈祷，一天比一天更好，慢慢达成你生命的目标。此刻夜深人静，愿你天天如梦，直到天明。爸爸从来没有给我真正的关心，你只是爱你自己，只是蛮不讲理。妈妈，何时才能给我一个温暖的家？我需要关怀，不是留喝彩。人生沉睡之间，我们紧紧拥抱，一切是那么的好，慢慢抛开你所有的烦恼。此刻夜深人静，愿你天天如梦，直到天明。之前我们紧紧拥抱，一切是那么的好，慢慢抛开你所有的烦恼。此刻夜深人静，愿你天天如梦，直到天明。